最终你身影将心意来倾听，远花作眷侣，海角也伴随。若非真爱，哪会如透彻的水？游过了四季，心里会是谁？若我未能算登对。 水轻波里，犹如一生的允许。 你却似是仍然轻轻归去，仿佛要倒影中方会成一对。愿化作眷侣，海角也伴随。若非真爱，哪会如透彻的水？又过了四季，心里会是谁？让我未能说登对。愿化作眷侣，一世也伴随。若非真爱，哪会如透彻的水？又过了四季，心里会是谁？让我未能说登对。愿化作眷侣，一世也伴随。若得真爱，我愿能百岁千岁。唯盼你看见，知道我是谁。就算未能说登对，亦要为情说一句。 重新选择幸福的 我真的